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憐憫，大聲台，還聲於民。 洗洗公正,喜歡點食就點食,要炒或者霸切都OK的。你沒有做錯,何道呢?但如果我覺得四五丁人的,你現在很多市面上很多的電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挺丁人。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你好,黃國彤,你好。我們的電話就是1831138。喂,今天早上11點,我在做事,你們兩位長老。是。 包括黃律師你和大班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昨天就預告了，你們會跟好氣量的一群朋友去九龍城警署，尖沙咀警署，我經常記錯了，九龍城警察總部的附近，尖沙咀警署那裡問警察 拿回手機和去報案，消息傳來， 我們看過WhatsApp就成功將手機拿回來， 三部手機拿回來，這麼順攤的，我想我們只是做了，或者警方都是做了應該做的事，其實整個問題的關鍵在哪裡呢？整個問題的關鍵， 因為他們一直都去 喂,拿回手機來,你那個做了證物,去警察,司法犯罪調查科,給不回你,看看告你什麼,做情堂證供,一直都這麼拖的嘛。為什麼昨天我們說完,今天你們去,就馬上搞定了? 好像阿森我和你未開麥之前說的，就是建立在打擊罪案和黑社會各方面，而不是針對我們市民，尤其是我們新的下一代。不是欺負這些，不應該的，不應該這樣做，很多事情。整件事我們都有問，鄭經翰先生也有問，你告他什麼？說不出來的。 你拿手機作為證物，我說怎樣證物？殺人空氣？手機你又沒有告人，你都沒有插著，你做什麼證物？第二方面，就是你拿手機拍的片段出來，做證物說他舉報或者什麼都好，不是用他的手機做證物，但是你警察自己搜證的，但另一方面，你那些 短片你怎麽做呢?情堂證供,你情堂之後拍那個,都不讓你合作,官都說你讓我看什麼?誰拍的?誰拍的?你如果我們所有的拍的片段,如果情堂一定是根據我們刑事條例65條C,雙方面同意了情堂,我都不同意拍那個都不在,官說你對什麼讓我看,我看什麼?我怎麽知道角度是怎樣?我怎麽知道中間有沒有空位?有沒有edit?由頭到尾我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情堂證據，即是警察第一個小時第一分鐘已經做錯了。我問他無言以對，手機在哪裡呢？去了商業犯罪調查科CCB，是的，我們逢親是有關的手機、電子各方面來說，一定是商業犯罪調查科，他們有那個技術部門去拿那些東西和去看。 我亦都是問啦，就 有哪些人看有沒有看過其他資料都是答不出的因為我說的話我們在錄影我們都未答得出我希望警方不要越權因為不要用警權對抗市民不要用警權去令我們下一代對警方不尊敬沒錯這個最危險的你要想取得人尊敬 首先第一步你需要恰如其分地做你應該做的事不要超越你的範圍因為警察是掌握權力的人有公權的人他有支槍可以拘捕人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因此要更加克制更加要跟著法律辦事才會贏得人的尊重這點是很重要的警方尊重自己市民就會愛警隊好了我們這個時間我們就請來這個好氣量的其中一位團員蘭恩慈跟我們聊一下蘭恩慈你好 因為我都覺得原來都挺折騰的因為現在要逐個入去投訴因為他們現在處理投訴然後就逐個入去然後每一個都差不多一個小時即是問個口供你們投訴什麼啊為什麼投訴啊那些 是的大家都一天又未吃飯所以現在我們都還在警局還有一位朋友還未進去最後一位剛才聽黃律師說我們都學到東西真的其實我們今次 整個因為我感覺上電話下來電話下來但中間都會有一個疑問他當初為什麼又可以拿又或者他為什麼又可以當初這麼久都不給你但突然間又這麼快給到中間其實這些問號都很想他們有沒有機會可以解答得到呢其實 一件很重要的堅持自己應有的權力很重要鍥而不捨一直追下去不要放棄不過在整個過程裏面你覺得是否警方好像你剛才說他收到你手機不肯給你現在有律師有傳媒人出面就可以有前警監會成員很順攤昨晚就在雙聚科拿回來今天送回給你你覺得是否 是否也是有些欺善怕惡呢香港警察真的老實說是有這種感覺當然我真的覺得很感謝大班議監警會的委員身份今天還有黃律師一起我們終於可以找回我們應該有的我們自己的物件討論一個電話上的公道但其實中間你都看到的為什麼他可能當我是一個小市民的身份的時候為什麼又可以推甚至乎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不給回但去到真的可以再問你們你們有一個監警會的身份的時候又或者是黃律師出現的時候他們又可以立刻這樣我覺得 這個不是欺善怕惡黃律師和大班今天不是惡人是一個爭取公義的身份出來講道據理力爭的出來的身份但他一定是欺善我覺得欺小市民這個案件是一個case study 其實整件事都很dramatic 好像說其中一位團員發現他有些照片被刪除 是嗎? 是的,我們有個團員都在我旁邊 他發現了一些file是失蹤了的，另外一個團員是這些file是閘的，這個再要考究一下，什麼意思？斷得很厲害，斷得很厲害，斷得很厲害，剪走了，看的時候不順暢，即是輕機的感覺。 你們那位團員會被刪走了，說刪走了相關團員，在你旁邊，可以跟他聊聊嗎？ 在我旁邊，我會先給他們聊聊。好啊，多謝你。 你等等。 麻煩你。Hello，你好。怎麼稱呼你呢？是Yoko。Yoko，你手機拿回來。 有兩個可能，要麼我真的太害怕，害怕強行拘捕我，令我太迫，迫我去牆邊的時候，我就無法逃走，現在你暫時未能確定還是怎樣？是的，未確定得到，所以據我了解，警方是要你們很明確告訴他什麼被刪除了，是不是這樣？ 是啊，你說不說得到他聽？還有說不說得到他聽？我說不到確切的數量給他聽，因為其實我們剛才很辛苦在上面檢查了很久，但是都真的有慢慢地檢查看哪些不見了，但是都沒辦法說數量，因為整件事真的太混亂了。我明白，還有都很害怕，這麼大的女兒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是不是？ 是，我自己都做了街頭表演十年，但我都真的從來未遇過一個這樣的情況，所以就算我現在情緒和心理壓力都很大。都很大，其實你不用擔心的，問題不大的，他應該這樣說，黃律師你可以給他意見，不會害得你什麼，他不會控告你什麼很嚴重的罪行。 所以你不用怕，不會被他兇到，你解解給他聽，很緊張，我聽他的聲音。不需要，Yoko，因為我們永遠是到今天為止，還是有法治的，所以只要是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守自己的崗位，我相信法律是很公道的。如果真的你那些照片是有人刪除了，或者各方面來說，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因為這個是可能到妨礙司法公正，是一定是不能容許的事實，我們擔心。明白，因為其實我本身除了擔心自己會被查出之外，其實我最擔心是這件事可以在我相信自己一定是一個良好市民，我都會發生這些事，我很難相信以後將來社會其他的市民怎樣可以面對這些事，其實就算我一直在警察局，其實我不斷地 正在說現在都是正在說不夠膽出聲，但是我覺得我們不出聲的話，將來我們的社會就只會更加恐怖和更加暴力，所以我其實最擔心的是我們將來和下一代的社會。你說得對，就是你說當事人都不出聲，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權力就會被濫用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在法律上你不用擔心，現在有法律界人士可以給意見你。現在我相信他不知道將來會不會落差，會不會怎樣，或者是無疾而終就算數。我自己覺得你不用擔心的，要來就來，那你就找法律界人士幫你，你定一點，冷靜一點，將整個過程記出來，好像黃律師所說。 寫下它，什麼時候寫下它，將來講的口供就會清晰很多。不過有一點，如果你說手機裡面的照片或者影片發現有被人刪除了，其實是可以recover回的，可以的，不過就要找一些技術人員幫忙。 你的卡或者你放在手機裏的照片等等，如果刪除了是可以還原出來的。好啊，這件事你問問身邊的朋友，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手，那些IT界的朋友可不可以幫到你手，或者我們的聽眾，如果有這些門路的話，你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告訴我們，其實是不難的。 可以查詢出來，所以最重要是定一點，不用擔心，不要亂，沒什麼大不了的，而且警隊都說是盡快完成所謂的調查，看看他們怎樣開出來，不過都很快的，你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其實你是上了 人生的一課，很重要的一課，這個經驗在學校學不到的，又不是做什麼壞事，你個人會成熟了，成長了，是好事來的。其實我最擔心我們另外一個成員被人打，他今天連禮都不夠膽，我想他的壓力很大。我想他很害怕，我知道，不要緊，等他先定一點。 香港好像黃律師所說還是有法治的社會，不是無法無天到這個地步要黑肉，不會去到這個地步。如果有個日子我會吊頸，先不要的，不會的。你給回賴恩慈跟我們說，謝謝你，謝謝你，偉森哥， 你安慰一下他，我想他有些激動，我都覺得是的，我們團員他們最大的影響是真的心理恐懼，因為其實那位被人打的團員他的心理狀態未準備，因為其實原本以為自己準備，所以我們昨天都做了一個 行動，即是簽名行動，所以他都有出現，而且他都很大膽說我都可以做表演，我可以做一個行為藝術去表達，他就有做，然後我們的行為藝術就是會由尖沙咀，不知旗杆那裡走回去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表演地方，然後經過他自己一路走，跟著經過尖沙咀警署的時候，他是不其然自己整個人震得很厲害。 所以他其實我可以稱為這個叫做創傷後遺症，他有創傷，心理上有創傷，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斯文人，他對警察有一個好的印象，他本身很喜歡警察，但我想他 他經過今次我想跟他的落差很大，還有他經歷，還有他裡面除了被打字被侮辱的，我昨天也有分享的時候問他是不是機打他的身體不同的部分，打他一些部分辱罵他，我想這些是他打他可能是皮肉之苦，但是那個心理創傷真的很大。我想他需要找人幫幫他， 因為如果聽你的描述，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聽你的描述就是走過那個地方，他人震了，證明那個後遺症都相當嚴重，他今天又不出現，可能他自己壓力非常非常大，他個人的壓力很大。他以為自己OK，但原來是不OK，經過他的時候，他真的，我看到他整個人不太行。我想你第一就找人跟他聊一聊， 讓他說回自己有什麼問題，說出來是好的，一直回復自己的心理狀態是很好的，可以令到他慢慢舒緩。如果你發覺有不行，應該尋求協助，否則就有少許論盡。我想知道你們接下來，現在下口供，下完口供當然要吃飯，經常都沒吃飯，然後接著的程序是怎樣，有沒有告訴你們？ 黃律師前天也有跟我們說他們會再找我們，接下來先跟我們聯絡，然後再跟我們聯絡，先跟我們聯絡，好嗎？ 很多人對警隊好像衙門一樣， 你走過都害怕，震啊，大哥，香港不是這樣的，應該第三世界。 我們聽新聞之後 OK 洗洗公正喜歡怎樣吃就怎樣吃要炒或者霸切都可以的。你沒有做錯東西何必可道呢？但如果我覺得四五丁人的，你現在很多市面上很多的電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幾丁人，是吧？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整件事我想黑白就很分明，你在街上做街頭表演，警察來干預，至多就走了。 至多不是你所說你阻街，所謂好像你那天也說過，誰阻街，人誰都阻街，人不止阻街，你也要有法律的基礎才行，你指控別人，好了，即使真是犯了法，退一萬步來說，都不是用這個方法的，有一件事是做錯了，一件事是沒收人的手機，第二件事就打人和出言侮辱別人，我認為兩件事都不可以容忍，不過呢，我們道德譴責他就很多了，我們想說 究竟警方，我阿黃律師在這裡要解一下，今次這個做法，尤其在手機這個部分，拿了他的手機，甚至刪除了裡面的某些資料、相片和影片，警方有沒有犯法？犯了什麼法？如果你真的有犯法的話，作為當事人、作為受害者，可以在法律上做些什麼？ 手機 一定是私人的財物，如果你是被人拿了的話，我第一件事想你怎樣拿呢？你一天就偷，一天就搶，如果人多按著就搶，當時的情況是否真的這樣搶了或者怎樣，這個是可以由警隊第二隊呢 去查的刑事的偵查，除了我們所謂的警察投訴科，即是警員的操守各方面沒有做足程序拘捕各方面，撇開這件事說，我們在說刑事的保障，手機我財物我不讓你按著搶，你又說是甚麼，你有沒有拘捕我，回去談談，有沒有談，沒有這回事，沒有回去談，你又拘捕，即是帶警署 協助調查，我可以不跟你去協助調查，我沒有空，很多事情要做，除非你說拘捕我，你拘捕我就沒辦法拘捕我，你是不是拘捕我，如果你第一句應該問，你是不是拘捕我，如果說是啊，我是拘捕你，你根據什麼事項拘捕我，如果他說出來說，大家記錄在案，如果是一個不合法的拘捕， 這個就是非法禁錮。關於手機裏面的資料，如果真的被人刪除了，如果這個刪除的目的是想毀滅證據的話，這個一定是妨礙司法公正。第二，你就是刪除了手機裏面的東西，你就是出心不是妨礙司法公正或者各方面，或者我不喜歡幫你，你那段東西不要看，我幫你刪了它。 那段事情是我的財物，動機不是妨礙司法公正，但是我財物是我財物，你刪了之後不是拿了我的ownership嗎？偷啊， 即是盜竊， 是啊，開盜竊，你怎麼沒做？如果就是去到最後不小心刪了你，對你不住，你不是濫用電腦嗎？ 叫非法， 非法使用電腦罪，就是我們刑事上條例應該有幾宗是161條， 這個來講你是tampering， 你是非法用電腦，即是很多樣東西，如果你用電腦去騙錢的話，那電腦就變成一個工具去騙，deception 14年， 你就是非法使用電腦，然後將我那些 我當你玩啊，哥哥仔， 好過癮喎，哎呀死了，按錯了，沒了就說 你都可能中161，好像正式的名字叫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在這方面來說，你是不是去到 dishonestly 或者各方面來說，這個來說你真的會說為什麼你會按，你按什麼，你想按什麼，在這方面來說很多條罪行是踩得很緊要，每一條 我覺得市民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權益，如果你知道權益來說不用每次需要律師，我知道你可能碎什麼，你不要動，在這些情況之下你說得出，我想真的要濫權的人， 你剛才說的那些罪其實都是相當嚴重的罪行，包括可能是盜竊或者是搶，第二就是妨礙司法公正，第三如果你刪除了一些東西，你故意地把一些東西刪除了或者跟偷東西一樣，然後如果你說不覺意的可能會變成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全部都是很嚴重的罪行。不過現在你 干犯這些嚴重罪行就是警隊裡面的某些人，不止一個，很明顯是不止一個，由在當場要求他們收繳他們的手機不發還的是一班，然後拿去商罪科裡面負責IT的那班人去搞這些事，又是另一班，牽涉到不止一個人。是不是你去尖沙咀警署報案， 說有人這樣，麻煩你查吧，這樣就可以了，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呢？我相信他不查行不行呢？官官相衛，警警相衛行不行呢？我們是兩個程序，你進去警署說我是有人不適當，或者他本身來說我是要投訴警隊的操守各方面來說，這個我們就是 由監警、投訴警察科去做，監警有兩重組織。如果你是報案，我要報案，我覺得我是怎樣被人犯了什麼各方面，你照講事實出來，大堂會將這些東西將它分類，警隊始終是由不同的team去查另外一件事。如果你去另一個環頭報， 當然是你感覺上可能好一點，但是同一個環頭報他們是不同的刑偵隊伍是會去盡力去查，我到現在都是對警隊是很大的相信。當然來講，他一定會有個交代給你聽，我開了一個閉路，你最重要是一件事，心就拿回報案紙，拿回個號碼，Case <笑>當然我自己覺得當然很重要的都要有傳媒大眾傳媒的配合或者小眾傳媒的配合，我相信今次如果不是D100純粹他自己單槍匹馬也好幾個人一起也好，黃律師不是一樣耍你，我不是說耍你，沒有人敢耍你，律師耍他們，沒有啊，這個做證物啊， 又是說回同一個說話，即是說這件事一定要將它做大，它變成是有公眾矚目的，有見到鄭經翰、見到黃國彤在現場，給三分薄面，現在就是我們難以忍受但必須承認的殘酷現實，就是這樣，是吧？你普通的人，你去交什麼事？不要再來啊！ 再來告多一條阻差辦公，我可能會這樣，會不會呢？如果是阻差辦公，我第一件就問你，你在辦什麼工？我怎樣阻礙你？我怎樣阻差辦公？我一拒捕，因為阻差辦公大家要明白，他一定在辦你，然後阻礙他，所以這個來講，我覺得大家不需要對號入座，當然我們D100 不會鼓勵或者教唆人去做一些無謂的報案或者浪費警力，我們一定不會做，我們都不會鼓勵教唆人犯法，但是我們永遠是一定是據理力爭，這個才是我們法治的基礎，這個才是我想這個市民大家應該認識的一個權力。現在為什麼重要呢？黃國彤說得很對，其實你的法治基礎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的法治基礎不只是警察執法部門不只是司法人員不只是法律界人士我們的法治基礎其實每一個市民都有一個責任當有人濫權當有人做錯事當警察不適當運用使用他的公權力的時候如果我們忍氣吞聲我們不據理力爭其實我們自己在破壞我們自己的法治基礎對嗎阿森一件事我們講基本法精神我們講一國兩制我們是相信那件事你講的時候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我希望那五位年輕人三位女士兩位男士他們要深信我信我們在行法制當你告訴自己我信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相信如果你覺得那件事是隨便吧什麼吧你就沒有了信念這個世界沒有了信念 我們行不遠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所以每一位聽眾要認識自己的權利這個我覺得是公民教育的很重要的部分如果這件事在美國或者歐洲這些國家發生很多人都明白自己的權利入屋搜查有沒有搜查令麻煩你拿出來看看麻煩你給我在我自己 30年前警察懵懵鬆鬆走出來我們接到線報懷疑這裡不知道有非法活動我們要入屋搜查我開門的時候發夢我都懂得問這個問題然後他在門那裡攝進來有 接著我看一看看不清楚開了門給他看完拿了一個pass還沒有帶對這件事沒有做又不是全部都是便裝進來的一進來看一看咦這麼多書的女警說這裡這麼多書然後他看一看我又看一看這些書看一看自己的張紙對不起我入錯地方旁邊才是 隔壁全部洗腦、洗腸、在洗澡、洗屎、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澡、洗 因為雖然不是大電波廣播，廣播也有很多人聽，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希望大家認識自己的法律權利。譬如如果阿毛他們在現場，當然在現場，懂得問他，你現在是不是拘捕我先？如果你拘捕我，你以什麼罪名拘捕我？然後當他收你手機的時候，你問他，你收手機來做什麼？ 他說我來做證物，如果你不是拘捕我，不是以某個罪名拘捕我，這些東西為什麼要用這些來做證物？那就很清楚了，這件事起碼就不會發生。他可能會說我要調查的嘛，調查什麼查，我又不是影鹹濕相，又不是影群體春光，你查什麼手機，你剛才拍了我們拘捕你的程序， 我拍了拘捕你的程序，我拍你而已，大哥，關你什麼事啊，中間有個字我認識了，關你什麼事啊。現在我們很多聽眾都有很多資料提供給我們，譬如監製，監製，待會你可以跟那幾位男士女士說一下他那個卡 是可以恢復的資料，不過重點就是不可以再寫東西上去同一個位置，監製這些認識，熟過很多IT人，所以告訴他最好就拔那張卡出來，保存好它，怎麼做呢我不懂了，你教他，跟著下去怎麼做，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1831138，如果大家 看到這件事你覺得應該是不平則鳴的話，你打電話來，我們的聽眾就不停地說你做事啦，你不要說那麼多話啦，我在做節目啊，哥哥仔。<笑> 他在Facebook上你不要說了繼續做怎麼做事我現在走出去了不如好不好我走出去了不說了不做節目了黃世澤你進來了我又會幫他們了他叫你做節目你做事你說那麼多做什麼你浪費時間我怎麼浪費時間因為現在在做節目我知道你在肉緊我明白我要做清楚我的工作崗位就在這裡開麥就將這件事講清楚給我們的聽眾知道 我在這裡說的目的和黃律師在這裡說的目的不只是為了一件事為了這些事防止這些事再發生對嗎絕對是就是這樣防止這些這個是很重要的現在要看下一步了黃律師下一步你會怎麼做呢我相信警署都會很注重這件事他們會開一個file,即是一個檔案,然後就5個投訴人。他們會記錄下你投訴的項目是什麼,再轉介給我們的警察投訴科,由他們去拿證人的口供。第二步就是,這全部我們都是覺得由當事人自己的決定的,他們需不需要再說,投訴這部分做完,我現在要報案了。我現在報案。就是說我被人虐打或者我被人蓄意傷害身體或者我的財物被人搶走或者各方面來說這個就是另外你繼續去報案因為兩個程序來的當然我覺得是做足自己應該做的事由警隊去調查也可以我們一路相信會跟進這件事 等到事情真相能夠水落石出我相信法治之下最少可以做到陽光一點在我們執法部門我也希望真的不要說陽光氣是光芒的光陽 Under the sun 東西要在太陽光底下做事這樣就得人敬重 還有一件事你還有幾分鐘說剛才說了可能妨礙司法公正可能盜竊但如果他未經當事人同意看了電話裡面的資料然後複製聯絡人、短訊、電郵、相片、短片、行事歷有沒有犯法這個死定了這個一定是裡面短訊的東西一定是私隱如果有這方面的東西投訴私隱專員讓私隱專員去檢查 這方面不只是我們所說的是我們警察的守則各方面 一定會discipline各方面 另外一方面跟我們的私隱條例 因為你手機裡面所有的東西 一定是我們所說的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在這方面來說如果你侵犯這樣的個人資料就是我很親密的人去這樣看我都看做什麼 有時候個人資料好親密的人都不能看得不能看得個人資料就是個人資料所以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行為令人髮指沒錯這個是可以去投訴私隱專員的如果這樣做的話這個我想看都不適合做什麼刁鼻旗不是啊上頭啊黃律師會告訴你怎麼做的我們其實在現場拍了很多片的 如果看視像的朋友都看到我們有些照片、圖片上去我們遲些我相信我們的監製會將片剪成一個完整的片段就像故事一樣來龍去脈是甚麼一回事 大家也上我們的Facebook可以看 起碼明白發生甚麼事起碼知道自己的權利是怎樣繼續下去鄭經翰、大班和黃國彤會一直跟進這件事 得到水落石速為止我們的電話1831138 市面上很多的電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挺惹人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我們知道大班好像在錄音大家知道警方批准了這些愛字頭的團體在明天下午3時在政府總部天馬公園搞撐政府集會批准了你批准還是還你批准都無所謂你在那裡距離民陣遊行的終點即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都有一段距離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有表述香港言論自由的社會但是這樣啊黃國彤很壞不壞呢這班愛字頭這班人不知道想怎樣他就說我們在沿途在遊行路線的沿途會擺街站是的大家就譁然啊什麼事啊玩東西啊玩東西啊好了去擺街站 擺街站昨天問警方,警方說沒有收到這個消息,他們沒有申請,沒有提出要求,不過我們會在傳媒看到他們這個報道,我們會注意這件事,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都會分隔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分隔,在伊尼斯道走過去,怎麼分隔呢? 剛才高達斌說什麼幾丁人街邊擺檔電訊原來他當自己是電訊幾丁人就不用申請幾丁人就沒問題各位聽眾你覺得幾丁人是不是真的沒問題幾丁人就不用申請幾丁人就不會引起衝突我看報紙人們的名字我經常改了名字的符什麼鐘符鎮鐘 差不多了保衛香港什麼不用怎麼記得他說我們都不會他罵我們都不會還口不過我們會揈這個國旗和區旗但如果罵得厲害不排除有其他人會有什麼反應都不頂那就是有事了即是泥料是吧我真的很希望他們不要侮辱 國旗和區旗將國旗和區旗拿來當武器拼到旗海簡直是打奸斗不要做這件事沒什麼意思這個時間請來民陣發言人楊正賢最新的進展就是這樣警方說沒有收到他們的申請 不過留意到傳媒的報道他們會做分隔高達斌就說只有幾丁人就不用了另一個就說我們只是國旗區旗不知道會繼續有什麼反應你聽到了這些似乎警方在這件事上有些盤撇或者是專登你們有什麼對策呢 如果他是幾丁徒人圍觀一下這個遊行當然無所謂但你也知道愛字頭的往績真是叫輝煌才行例如去佔中的商場搗亂又找教戰去堵住黃之鋒等等那些東西這班人根本就信不過他說他不會去搞事但為什麼你又要在一個遊行那個 路線上要去做一些對抗性的行為甚至乎是阻礙我們遊行路線我們其實對策都是那樣東西我們盡量找斗策看看那個位置看看有需要的時候我們真的要分隔開一些市民但責任都在警方那裡我們斗策我們充其量可能十個八個還有我們也不可以去碰 愛字頭那些人只有警方可以這樣做但過往其實在一些有兩方不同意見的人士的場合警方是總會帶走一方的人甚至乎拘捕另一方的人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他這次可以這麼鬆手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們真的建制派有關你剛才說你們有九七不過都是十丁八丁 他說他站定你就十丁八丁你又不可以鬥得他的碰到他就當你打他不碰得他黃律師是不是不要碰碰了洗手有牌洗法律上有事先一碰到他一碰到他我立即暈然後就當你打他馬上告訴你肢體接觸各方面其實這些我真的想大家知道是不同意見各自表述沒有問題的但你即是說擺幾丁人又擺個位然後在這裡說這些沒有了這個是不是一個provocation是不是一個真的provoke在這方面來說不應該了執法者也應該是大家幫我們守住法的基礎 楊正賢,你們的對策就是這樣,你有什麼跟我們的參與者、遊行者說,譬如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是想製造一個混亂去污名化這個遊行將支持公民提名支持普選的市民打成暴民之類的東西所以千萬不要落入他們的圈子他們最想做混亂如果不是他們就收不到錢我們市民千萬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走過看都不要看了走吧走我在這裡就是這麼簡單最好就是這個方法 好了,想詳細問一下整個遊行,明天遊行是3點鐘在維園,但是維園又有公展會搞緊,會不會有影響呢,其實個集合地點? 市民進入這個場區當然最好就是用網上和電話APP去投票因為目前不能放很多人進去路線出來的路線和以往是一樣的沒錯是一樣的都是走電車路那邊高士威道然後繞過街軒尼斯道我們做行西行線再加電車路好了跟著終點和以前不同不是在正總現在是在打道的行人專用區 警方就說那裡如果站在那裡就可以裝得4至5萬人人多有危險的就是你叫他們不反對通知書有個條件就說你要解散一些行人你們就說這個不是你們的責任不過我們這個不討論了我想知道在那裡集會之後還有什麼後續的呢其實我想搞清楚集會完結之後譬如說在那裡完結了好像說是有些後續的活動的嘛 要解釋什麼叫非暴力抗爭等等你可不可以解釋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呢我們這次這個集會就用非暴力抗爭的訓練和教育作為主題都是因為對應佔中和其他公民抗命的行動我們想市民去了解一下這件事以及有實際的訓練可以試一下 我們會解釋一下非暴力抗爭的某些原則包括面對執法者清場或者面對挑釁以至我們進行行動之前有什麼準備心態上無論是身體上或裝備上有什麼原則 然後我們也會有台上示範譬如被人抬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理 被執法者去暴力清場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理 我們都希望可以在這個台上發號施令我們所有的市民全場的市民就一起坐下翹手躺在這裡這個就是做一個防衛性的非暴力抗爭的行動然後就試一下這件事誰人來教 我們會有不同的嘉賓,我們會有長毛和楊薇去對談 我們會有華民主書院的代表 因為他們過往都教開非暴力抗爭的工作坊 所以他們會在那裡去教授一下 亦都會有人示範,戴耀廷教授都會示範,我都會示範 okay. 先來去完集會期間會有長毛和余若薇大狀的對談 好像說警方是嚴禁在蘇高崇光路插隊這個就是我們跟他爭論的地方他們就說警方一定說要封死用電話封死蘇高call城的位置我不知道他們明天會不會真的這樣做過往他可能說說但我覺得這次的成數都頗高所以如果市民真的想沿途加入的話就可能要 在蘇高、柯城之後的地方例如黃金、希慎那些地方加入謝謝劉宇哲可能那裡會有擺設碼都不頂謝謝楊正賢謝謝楊正賢呼籲大家明天有時間的、沒有時間的或者是你去沿途走個遊行也可以你去到集會那裡聽聽長毛、余若薇說話也可以你學習一下翹起手不要被人抬走或者被人抬走令警方難一點 的方法當然是怎樣呢?由得 你喜歡什麼時間加入都可以時間是由3時在維園出發維園的草坪再不是足球場走遠一點現在正在辦公展會 有一件事你剛才說的是不是三幾丁人就不用申請三幾丁人擺街站如果他籌款都要申請過不是籌款申請籌款現在街站不超過50人是不用申請的這句話是不用的因為我們自己都擺開街站但是就擺明大家都知道這班就明 明挑釁的其實我們過往我們擺街站我們都試過去年2012年12月我們擺街站都試過同事在隔壁我擺他擺我隔壁大家首先擺明挑釁拿著大聲公對著你們喊那些鬥吵這些就知道什麼事大家希望明天就真的有一件事 Baby說真的說一件事當他透明的聽不到體驗不到市運高沒錯真的如果不是他其實很希望一件事就是說引起你的一些比較激動一點的反應如果是有少少 有些肢體有少少碰撞他說大帝跌低不要碰撞千萬不需要你猜到他都背了還有一件尤其是女士的你就好小心你男士千萬不要走過去一定有事所以希望大家明天遊行時 行過當見到鬼急步走行過看他不到聽不到不要中他下懷他一定會說一些很難聽的話如果要說的時候我們就問他你是不是想挑然後下面的引字就不要問了問什麼不要理他我們以往我們遊行我們都有些成員遊行的時候有些反應我們都攔住千萬不要中他們千萬不要中他們因為大家希望真的很要但你也要看看明天是不是有三幾丁人見到他多過50人報警啦非法集會多過50人就報他警啦說他沒有申請看看怎樣大家知道怎樣做多謝你林先生林先生 請講喂喂你好林先生啊森哥和黃律師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第一次見面早晨請講請講我覺得2013年至2014年即是2014年一個新開始龍武西就 老母很厲害,成為我們這個十大風雲人物,中文人第一位正面人物,不單止是香港,全世界都是 我們選了這100最正面的香港風雲人物,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1234690都值得拿出來講一下,我自己認為幾分鐘時間,今早都聽過了應該。 第一位林先生說,老母西,老母西改名叫盧福西,坐在他的傻,這個名字,我們叫做什麼話,名人行不改名就坐不改姓,為什麼要改名,為什麼會第一位爆紅呢,這個我想大家都明白,第二位的是12萬個自發上街的香港市民,就不是撐HKTV, 是撐公義和撐程序公義,講發牌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大家尊重,為自己拍鼓掌,上街在政總抗議的市民為自己鼓掌,不只是想看電視,那麼簡單,而是想清清楚楚整個決策的程序究竟是怎樣。第三位就是這個 在信報寫了一篇文章叫《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中環的戴耀廷。尹管這個佔領中環的運動發展到今天,我昨天跟朋友吃飯,就說已經去到一個瓶頸,有一點去不到的感覺。我希望這班很有智慧的學者,社運人士、民運人士、民主運動的人士,想一想,接下來去怎樣走,但是戴教授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我認為真的2013年一個很重要的正面的人物。另外,第四位就是何沛謙,何沛謙就是通訊事務管理局的主席,大家知道,在這個發牌事件上挺身而出,指證 五頁紙,很重要,令整件事扭轉乾坤。第五位亦跟這件事有關,就是顧問公司的威普諮詢顧問公司亞洲區總監吳佩瑩,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覺得真的很棒,只是說這些東西在月球才找到,這麼離譜,我覺得這個很好。 第六位就是那隻很巨型的黃色小鴨,很多人很癡迷去要跟他合照那張,說我覺得真的佔東,很硬,肥硬。第七位就已經跨年了,就是黃之鋒,由反國教到要求公民提名,到今天仍然站得很硬。而且是跟民主黨的元老對比。間哥,跟張文國。第八位。 最佳網上聲音媒體,不是自己贊自己,那不是D100是誰呢? 難道現在主流電台嗎每個人都何懈自己聽D100的聽眾這個很重要你懂得選擇你有眼光有taste第九位主場新聞最佳文字媒體主場新聞接著最受爭議的人物我們稍後回來才詳細說或者最負面的風雲人物稍後回來 詳細再介紹給大家知道我們的電話1831138再見 你自己不走出來,你自己不去理的,你現在還有一班民主派的人,你是針對民主黨,這個絕對是,我們為什麼不是呢? 無論你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開始D100的apps聽我們了 D100直播室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來公展會4A06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D100各大升級主持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和優惠商品發售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同場之下同你對話 洗洗乾淨喜歡點食就點食要炒或者白切都可以的你沒有做錯事何道呢但如果我覺得四五丁人的你現在很多市面上很多的電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挺丁人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王國彤有些聽眾問明天遊行的時候D100怎樣安排其實我們的Facebook有寫的不過可能太多事情各位大家不太覺得不定根據我們的Facebook正式的資料是這樣的 集合地點在銅鑼灣的燈籠街 D100總動員自己有銅鑼灣燈籠街集合 大家知道銅鑼灣燈籠街在哪裡不知道就上去查地圖我們在灣仔修頓有個打氣站 那個打氣站D100的主持會在這裡呼籲高呼公民提名真普選 如果大家不方便去或者時間不及不到的話你都可以留意大聲台下午三點鐘開始就有現場的視像直播下午三點鐘開始有現場的視像直播我們在現場的節目主持人或者聽眾之類都可以用電話去報導我們現場看到的東西當然也有視像視像只是一個點而已 不可以全程看完我呼籲大家有時間的走出來今次是很重要的因為現在是政改諮詢期間他用5個月時間來做這個諮詢很明顯是拖下去的這個佔中的運動也走到一個瓶頸如何走下去呢 這個問題的關鍵能不能夠做到一個聲勢呢明天雖然他們一直都沒有說這是一個佔中的預演但是主辦當局民陣在遊行完之後在集會那裡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的集會那裡就會有余若薇和長毛的對談亦都有人會來教大家什麼叫和平非暴力的抗爭 不是口說的不是大家都說什麼和理非非的如果你知道在台灣他們做和平非暴力的抗爭的方式或者有很多其他國家是怎樣的話是有一套東西要學的怎樣防止會有警察會有借口會動你如果他真的要過來抬你的時候你有什麼方法不是抵抗 用什麼方法在不會傷害自己的情況下又令到抬走你的情況的方法是很難的要花很多時間的是很多辦法的中間不是只是喊口號不是像現在在網上的鍵盤戰士做事頂不住做事說那麼多不是那些來的香港人越來越不耐煩我都諒解不耐煩有原因的是有一個程序可以學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覺得是重要的你也會覺得佔中是重要不是只是佔中才是很簡單的有很多事情細節的事情是要懂的你可以在現場留意一下現場教你的人是怎樣做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的絕對是你有什麼呼籲呢我覺得是當局希望知道民意如水而輸不宜困 真的不要問民意在這方面來說但是民意是怎樣形成呢是怎樣表達的話一定是靠大家我相信大家一定要有個信念有個信念你就會發熱發光保持個信念大家覺得是真的一句說話誤道不寡我們就大家相約一起見面 保持信念是很重要的如果連信念都沒有你就覺得什麼都不可以實行什麼都不行如果信念是很重要的因為有太多東西是未完成太多東西是未得剛才被警察拿了手機我想那位團員叫什麼 聽他的聲音很小有一位剛剛滿18歲20歲出頭我聽到他跟我們說很激動很嬌小身形很嬌小很激動聲音都震了然後說了一番話我自己也很激動他的說法就是現在的警察我是一個普通人來的 我一輩子都不會犯事的我都不會犯事的都這樣對我丁晟這樣對我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更加慘呢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遭遇更加不堪呢大概意思是這樣我聽到之後我有感觸其實我跟他的想法是很近的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口誅筆伐呢為什麼我要寫文章 對於一些不公義的事情,為何會在麥克風上罵他們,會要求他改變呢? 原因就是,我經常說,我都一把年紀了 看來你都不會動我多少東西了很大把年紀未必放得很久但我的小孩也在生活對嗎絕對對我的小孩還可能會有小孩對嗎 這個地方是否令我們能夠安身立命? 我經常說這四個字是否能夠安身立命是很重要的我不要當它是一個樂土不是天堂但是是否可以讓你們在這裡繼續住下去不會遇到危險不會受到迫害是熟悉的社會這全部都很重要的 Yoko說的那番話 其實都是呼籲我們明天上街 由他第一句話開聲已經是震了接著到落淚 我會親切地叫一個大小女警察怎麼可以這樣用的方式去對付這班年輕人這班老實在香港絕對不是壞人絕對牌都未牌到他阿毛還是十大傑青雖然他送了木偶給梁振英我們網友說 是不是他叫警察做事是不是報復你無從稽考了我不知道大班在哪裡大班好像有點失落有點失落為什麼呢因為今日本來我上個星期主持了監警會最後一次會議之後我是公關小組的主席委員會的主席吃了山水餅又做了這個farewell 我都是挺引以為傲的就是所有秘書處同事監警會的主席和同事歡送我都是第二次第二次歡送即是證明我都有些工作得到認同但是今日無端端最後一天又去履行我作為監警會的委員 其實監警會的委員也很少走出來因為我們只是負責監察過他很少走到前線我也是比較出位的但是做完之後有些唏噓開始但是我其實挺熱愛監警會的工作因為第一我放了很多心血下去放了很多心機下去第二我也覺得我 做到事情,最重要是幫到人 突然間被退休本來就很灑脫突然間有些唏噓覺得我應該做下去但事不與我也不到我管但現在你要做民間監警會我現在唯有走落凡間走出建制 我覺得少有的個案我們剛才分析過起碼凡四至五宗罪是很離譜而且是斷正到是一件很小的事是阻街而已又不是你黑強六四藍都不是那些事都沒有危害國家安全什麼都沒有我想這次執行職務這班警察我真的對他們有點失望但是黃律師剛才說 人是不會阻街的,大班 令到他們對警察其實都是做了好事剛才你有沒有聽到他一個靜靜的哭對我們去打電話來打電話來哭女生來的打的不是女生是今早被人收了手機的女生那個男生不是他怕的嘛讓他知道警局不是那麼恐怖那個男生本來答應被人打的那個阿毛說 就說他走過尖沙咀警署他的腳震了我希望幫他糾正這個恐懼症我願意我相信黃律師你願意陪他去嗎我車他再進一次讓他不要消除這種恐懼我覺得警察如果警察履行職務 是絕對不值得可怕,反過來警察保護我們 應該看到警察,你是有安全感的 有什麼事 今早跟那天去了我就乘地鐵下早了一站我想不應該是柯仙道因為佐敦站所以我走了一段長路遲了一點不要緊我亦都做足規矩了第一我是最後一天的監警會委員仍然是第二我亦都通知了秘書處叫他知會警方 亦都我自己今早親身打電話給PPRB警察公關方 我首先聲明一件事始終是單方面因為我們只是得到投訴人的資料被投訴人我們是聽不到的聲音的即是單方面的現在先說了第二件事就現在投訴了警察投訴科就會處理最重要這件事如果從表面聽片面支持我們聽年輕人這班 好戲量他們說的話我覺得挺荒謬的第一他們是一個街頭表演藝術家在25號還是26號 是支持的我想市政府都會支持警察也都會甚至幫你維持秩序但是很可惜香港也有創意之都國際大都會我們還在扼殺街頭藝術家扼殺創意但是最這件事都不要說了說回我們現在最重視最關注的地方就是警察來到可能有人投訴 不出奇可能是商場的人投訴說他們阻街黃牧師解釋了阻街這個荒謬不存在阻街拿身份證根據這班投訴人說我仍然當我自己是監警會委員的身份我叫他們投訴人 就說他們很合作拿身份證出來接著他們自己有三個人 還有另外一些圍觀者或者一些街頭表演的其他藝術家就拿手機出來把過程拍下來我懷疑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捉弄了警察因為警察最不喜歡人家拍他的光明正大我懷疑那你真的針對他他可能覺得被針對你拍警察就 你拍了之後根據這些投訴人說警察就說他們就問警察究竟什麼事他就說要他跟他回警察我就問這班年輕人就問什麼事我們聽慣的從小到大警察人最喜歡就說抄牌就說你跟他官說如果有什麼叫他回警察就回警察官才說 那這個就是程序錯誤的因為警察第一你要表示身份第二你應該告訴他我現在進行逮捕也要解釋給他聽我為什麼要逮捕你你才可以帶人回警察好了另外有一位其他在場的表演者亦都有拿手機出來攝錄了的 又是根據投訴人給我的資料我得到的資料我講出來他就說警察就兇這位所謂旁觀者就說喂 要不就滴在警察館那位人士就是那位表演者藝術家就立刻洗掉他因為他避免被拉上警察館有故事說的那個浪費巴古仔因為這個街頭藝術家據聞也是據聞因為也是因為街頭表演被警察拉上豬籠車就炸了上去飛機扔下去叫他自己走回去 這個年輕人沒有投訴所以沒有投訴我們只可以說道聽途說所以他已經有恐懼症對警察所以他叫他洗就洗了他很氣量我亦都叫接觸現在說出來可能警察對付我希望不會希望接觸這位街頭藝術家希望挺身而出舉證 第二件事洗了的影像有機會可以回復可能有機會我們都會幫他如果出來我們找我們IT專家幫他拿回影像出來因為為什麼影像這麼重要呢本來之前我們不知道的現在事後有可能知道為什麼了然後回到警察館之後就分開了有男有女其中有一個被拘捕的女士她未夠18歲其實警方依規矩應該通知她父母因為未成年警方沒有這樣做警方沒有這樣做第二其中一位男士現在有恐懼症的男生就說因為他行使他的公民權益說多兩句被警察我想是那個 帶隊的那個我相信應該是station sergeant因為他說穿白衣服的衣服又應該不是幫板來的時殺了大家知道穿藍衣服就是PC或者sergeant去到station我們叫雜差房他們叫interview room 封了封了封了但是有一位投訴人又說警察突然又開回去拿電話出來已經不合規矩因為保持完整性在處理證物方面已經有點不合規矩我衝攻了電話我們質疑一件事就算如果我今天仍然是監警會委員我相信這件事會去到interview的 因為我都會離開了我會跟其他同事說如果這件事查完之後拿上去監警會 我希望監警會第一就看看CAP的調查是否公正 第二最好都是有個interview 見那些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又做一點教育被投訴人和投訴人都有權不接受監警會的interview 可以不接受警方被投訴的警察很多時都不接受但在我的努力之下當然我其他委員主席在過去那兩年我們說服了警員來接受我們監警會的interview是有利於大家保障權益的因為第一他可以有福利有工會的代表跟我一起我們可以錄影他可以不同意又可以錄音他又可以不同意 一般來說監警會的委員自動做這個坐board即是所謂會見人通常過去我做這四年大部分的會見都是由我主持的或者我參與的所以我就最有經驗的那個而這警員最難應付那個不是他們最終都覺得監警會是公道鄭經海很公道因為我們都試過還警員一個清白我們在過去監警會的宣傳都有提過 有些CAPCO警察投訴科說罪名成立我們終於翻案都有 亦都要寫過的file都有 即是沒有寫回去的底所以監警會不是一面倒的將來希望將來會有會見如果我在這裡就很過癮我真的要問很多東西我現在沒得問我就在這裡問我會問那個警員第一<笑> 你為什麼要拘捕他們呢？為什麼你拘捕的時候為什麼你不告訴他們，即是警戒他們，我現在逮捕你，而且你也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逮捕他。回到警署為什麼你要有個Minor，你又不知道呢？你拿去身份證看的嘛，為什麼你忽略了這件事呢？這是疏忽職守，這已經構成第一個疏忽職守，你拘捕他又沒有告訴他你有濫權，這是Legal Duty， 即是都是疏忽職守和濫權，你還沒充公他的電話，他又不是販毒，他的電話會有什麼證據，只不過拍了你而已。如果你因為他拍了你而你充公的電話，那很大件事了，其實回來再說。重要就是裡面的片有沒有問題，小小公正，喜歡點食就點食，要炒或者霸佔都可以的。慶祝。 你不要做錯事，何協可道呢？但如果我覺得四五丁人的，你現在很多市面上很多的電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挺丁人，是吧？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吳志森、黃國彤，好了，待會先講你身世，講你身世，我們現在開始失覺了，失覺了，多猛啊，他真的，我們坐在這裡都說，臥虎藏勢，真的，好厲害，我失禮一點，我們唱歌的人要打給我們唱加班技術，多厲害，我們可以開始開幾個都開不完，想想吧。 這行生意就可以做了，香港的場地又可以做，而且沒有場地，有得做啊，這行生意。說回投訴，警察在處理這件事方面，其實出現了很多令人質疑的地方，第一，滴了你小孩子管，有個Minor你又不知道，第二，你為什麼要充公他的手機呢？如果你是因為他們拍了整個逮捕的過程， 所謂非法逮捕，現在我們定界定的，你逮捕的過程不合手續去逮捕，你說他非法就不行，不合正常程序逮捕，而被這班人攝錄了，然後你就要充公他的手機，這件事就很嚴重了，因為你已經是濫權了，你沒有權去充公人的手機，你沒有必要。 在監警會我們就會問，通常我們審查這個案就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他做了，好了，我們初初聽到CCB拗頭，因為我也是自己，我又失覺了，我自己又失覺了，因為香港黃，這個不是黃家傑，這個香港警察 他的IT部門就是隸屬CCB的，商業犯罪調查科的， 他就拿了他的電話回去CCB 就要看裡面的東西，那有什麼給你看呢？唯一你要看的東西就是究竟他們這班人拍了你什麼，沒錯，有可能的，我當作代表警察說，可能我認為這班人阻了辦公，我要拿這些證據，對不起，那些證據應該他自己搜集過，但對不起，這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東西，你要當事人同意，我也未必會呈堂，好了，OK,好了。 還有一件事今天發生的更加令我憤怒，如果是真的話，我都說明如果是真的話，現在警方一直拒絕，今天我們見到那位Madam就說我們今早通知了你三位，我就問了，他都沒有電話，你怎麼通知他？你不是打回去CCB了嗎？ 我們今早是打了我，我不跟你追究這件事，這是將來等CAPCO去追究，他說通知了回來，不要緊，通知了不要緊，我們下午去了，很神奇的，昨天電話出現了，就在CCB找回了警察官，給回那個OC了，即是那個CID的Madam負責了，今天就說發還給他們，又這麼巧，我們不要說，因為我們昨天在這個節目說了，拿回那些電話， 為什麼說不是，他怎麼知道人家會來拿電話呢？我們不要認這個，這個世界不要突個頭出來打傻仔的， 我知道，我明白。 現在就拿回電話，在我和黃國彤 你簽了 即是被消失掉如果真的是的話這件事是頗嚴重的所以其實這件事是頗嚴重的還有問題如果他看過裡面的personal 我們就有問我問那位負責的Madam除了CCB警察科技組IT Department這些人當他證物檢視那個電話之外有沒有其他人碰過那個電話有沒有其他人看過裡面電話的資料這個警察說據他所知 to the best knowledge of 這位警察他說沒有他說你說沒有就行我們相信你所以這件事其實是挺嚴重的第一在逮捕過程是沒有依足程序拘捕警察局突然這個肯定不行不跟程序我都免得說非法就拿了人的電話濫權接著現在還被人指控你 毀滅了一些圖像跟偷竊犯了偷竊罪又妨礙司法公正還有叫做不誠實使用電腦罪那個是電腦所以很嚴重現在拿回電話他們留在那裡報案他們我們不可以教他們做什麼當然我們只可以建議他我只可以解釋給他們他有什麼權益 第一,他要正式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他們五個人沒有投訴到那裡因為當時被人拘捕然後腳都軟了還懂得投訴嗎今天正式在尖沙咀作出警署那裡不是CAPCO但根據警察投訴條例你是可以去任何警署投訴的他跟他下一步第二步CAPCO收到這些投訴之後就會約會這些投訴人 去落口供的途徑又會這樣如果你去CAP那個落口供就有錄影設備你就會幫你詳細落口供而你投訴人可以在落口供的時候要求監警會的觀察員在座觀察員我們監警會政府委任就是政府委任有特首委任就有百多個 多數是區議員和社會人士、社會賢達他們去到現場什麼都不准說就要帶著牌我的牌是我設計的因為以前是沒有的我不是很好你有個西裝有位坐在後面不知道以為是警察人所以我就說我們要有個證寫著觀察員監警會觀察員 就將整個觀察錄口供的過程寫報告給監警會以示公正又可以點名又可以點唱你作為一個投訴人你知道監警會委員已經是當然的觀察員你可以要求委員做觀察員在委員會裏面當然主席是最出名的翟兆棠資深大律師副主席是三個立法會員一個是陳什麼波 陳建波,一個是石禮謙,一個是 不是副主席委員應該去做的三個都是建制派好了其他出名的委員或大家熟悉的就包括有以前的我有我有張達明教授有梁繼昌有梁繼昌立法會員有黃碧雲這些比較出名的還有初律師大律師大狀我想你最好如果是 一般來說泛民主派的人就被視為在道德高地穩陣一點你可以要求張達明或者黃碧雲或者梁繼昌但不是一定去會來的你可以要求但你一定可以要求有監察員有觀察員在場另外如果你不方便的譬如說我要湊兒子我要上班的我要賺錢的我沒辦法去到這個 監警會投訴科你可以要求在自己的寓所錄口供或者某個寫字樓是的他可以派所有警察投訴科的警員都是沙展來的最低級的都是沙展來的你就可以要求他上門去錄口供觀察員都會上門的我都去過人家的了所以我就建議我們這幾位投訴人 鄭家富就說沒問題可以去寫字樓口供我希望我律師在座最好我相信這是合理要求他也不應該拒絕所以這件事就是這樣了所以現在我們就D100正式由今天開始其實今天開始了成立這個叫做民間警察 我們不要叫監警會民間監察警組織我們就會處理一些可以在這個節目時間打來或者可以在早上風波的茶杯打來如果你認為有個案是特殊的需要協助的我們義不容辭不過強調不是 來者不拒的說明有篩選的不收費的因為重要的地方就是因為不是所有的個案第二件事我亦都從來在我監警會四年的生涯裡面我其中一件事監警會對我的信任和主席要我做一件事就負責公共資訊和教育監警會其中一條職能根據法例就是要教育社會對兩層 架構的形式投訴警察架構的形式以及減少濫用機制這個一直都是我的工作所以即使你離任你就延續這個工作不是民間做延續這個工作有人有網友寫了網友過癮他在仙界不容趕了你到凡間他就說濟公 就會大罵凡奸我就當自己是孫悟空即是我認為梁振英是很蠢的我一天在監警會裏面我有一個身份其實是尷尬的今天他也尷尬的所以東方日報就派了記者訪問我他也有問我的問題你有沒有角色衝突我覺得問得好的我解釋給他聽如果今天第一我是最後一天的監警會委員我都不會再處理這件事所以就沒有角色衝突 第二件事我亦都不是以監警會委員的身份去陪這些人去但我一定要去到警署我要告訴他我是監警會委員我仍然是我要告訴他我有角色避免大家誤會我第三件事就算我今天仍然是他再委任我的監警會委員我如果帶人去我認為這件事我值得我關注的我陪同人去投訴這個每個市民都可以做的事但是如果我將來我要處理這件事我可以避職的 所以完全沒有角色衝突我亦都沒有濫用到我監警會委員的身份以前亦都是我第一次行使我這個角色第一次這樣做以後我的天空開闊所以梁振英是很蠢的他困住我在監警會裡面我就有角色如果會有些身份尷尬但現在我不是我就海闊天空這叫退一步這個阿佳叔 昨天你扮了一個明天一萬人上街你知道他最拿手的對香港最有貢獻的理論其中一個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是什麼呢就叫行政急立政治加拿大經常都是你這麼大聲鄭英翰你這麼大聲你進來就是因為我是壓力團體政府委任總我做很多事我在公司我做工會 然後公司就說我升你做management，我說我不做，升你做management沒得做工會的嘛，我不做，即是行政的立政治意思，就是這個叫招安，某程度，不是，應該這麼說，即使你進到建制裏面仍然是很反抖，仍然是很反抗，我住在監警會裏面，我做所有事情都很批評，所謂反抖意思，就是說不會說違違違，隨便算數都好，你都要案程序去做嘛。 那不會出位得多緊要的嘛，放了這個人出去了，我們都曾經叫聽眾包括本人在內寫信給保安局局長要求他解釋為什麼我被退休，但是事隔我想到有兩個星期了，都應該有的了，他竟然連一封官樣文章的信都沒有覆給我，沒有回你，連 很時尚的東西，這已經是禮崩樂壞的政府裡面，因為他太過心怯，他不知道怎麼寫，他不懂得回答，但我現在教你，隨便打個櫃桶有個standard form，Dear Mr. Cheng, this is acknowledge and receive your letter, date多少, we will reply you in due course, 就是這樣而已，這麼簡單而已。 英文又不懂，中文又不懂，中文教的要寫，教請讀教的寫，敬請者收到閣下幾月幾日來信，我們正在處理中，在適當的時候將會給予答覆，僅此，新年進步，搞定，下款就陳大文，就是代行，大陸這樣的信他都不敢覆，你這個政府是不是怯 這麼樣，因為根本是很粗暴，另一樣，坐在那裡，坐在那裡，這個政府應該是不可接受的，你明不明？很可怕，當時有沒有打電話來？有沒有找某某的朋友？講了，我還有一件事還沒做，我還要帶那位Gang到腳軟那位朋友，過了年，我那年我自己帶他警署，我們可以不去尖沙咀警署，去第二間都可以，去灣仔警署，正式第一就做兩件事，一就向CAP局投訴，第二就報警局，被毆打，被警察毆打，OK？ 一般如果你投訴了之後警察投訴科如果有案被勾打你報了案是刑事的他就會挺你審完之後CAP局才去查的，因為他會覺得刑事案完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收到的投訴是怎樣呢，他就說因為去了法庭，法庭判他無罪，所以他們也都覺得這個投訴不成立。 但我們監警會很多時候就說未必法庭或者無罪我們認為他沒有做的，所以我們都會可以翻案，所以我真的告訴大家，其實兩層監警架構其實是一個反動的組織，其實我不應該進入的，因為為什麼呢，始終警察查警察，我不理你怎樣公道都好，都有問題，你給一個人的印象就是 你自己人查自己人，所以後來才有個警監會出來，警監會就是屬於保安局入面一個組織，但警監會就屬於保安局入面一個資訊委員會，不夠獨立，之後再大家的要求之下，就成立了在五年前，成立了監警會，就完全獨立，變成我們其實就是一個花瓶來的， 即是包裝紙來的，某程度是他背書的，但幸好我們的委員尤其是在翟兆棠主席領導之下，我們是做到事的，但都不是理想的，他現在放了我出來，我當然說了，我覺得始終都是要獨立於警察投訴科，應該獨立於警察以外， 未放你出來的時候都很多人說這個point，我都有說了很多年，另外還有一件事呢， 我們說為什麼是一不做二不休呢，我們應該advocate什麼呢，所有紀律部隊都應該有一個監察的去投訴的組織，你好像消防、消防、immigration、custom、correction，尤其是correction，經常都說打反的，有反得死了無端端，打懵了，自己查自己，或者只是警察查他，陪他們報警，我覺得是應該有一個組織去查的，你明不明？ 但IPCC香港的監警會是不包含只是查警察的事， 查監察,很壞的查字,人們不喜歡,另外一種是沒有調查權,那個組織是看報告,我臨走,我問了一個問題,剛剛,所以可能也是這個原因正走我,我就有很多個案不來我們這裡,他處理了,不成立的不來我們這裡,成立才來的,是啊,所以我們怎麼知道你不成立,我們什麼呢,我臨走,我其實上個月我開大會的workshop,我提出要求, 我們監警會向警方要求拿些數字,有多少部拿,ICAC投訴了,查了,成立不成立都要去那個諮詢委員會,但有些查了是不立案的,你明白嗎?所以是漏洞的,還有一件事,我做監警會這麼多年裡面,我不停跟政府拿資源的,我告訴你一件事,我們每年4000多個投訴,我們一年的經費3000多萬。 但是平機會的8000多萬,其實他在資源那裡是不夠的,監警會秘書處的秘書長是D2,你知道政府機關的D2相當於一個助理警務處長,你就去到那裡了,下面我們的副秘書長是D1,就是總警司。 再下面的調查主任就糟糕了,那個幫忙級的,你跟著同警方來往信件,他看你不起的,你老幾啊?你老幾就是了,所以我們一直都說要提升我們那些秘書處職員的職位,因為政府是很講這些東西的,泛民欲節,他真是批你的,你明不明啊?所以為什麼好在我們的委員,就個個都有資深大律師,立法會議員,趙德,就趙德起,就我們去跟他交涉了,你明不明啊? 監警會是嚴重缺乏資源的,我都希望大家知道。好,唞唞,轉頭再見。洗洗公正,喜歡點食就點食,要炒或者霸錢都OK的。你沒有做錯事,何道呢? 電訊啊,或者其他公司做廣告的都幾頂人啦,好嗎?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好了,我們的電話是1383,1383,1388,我們的聽眾一樣都是卧虎藏龍,有人說他會,如果拿回電話,拿了,有需要他可以幫忙retrieve,不過有一點很重要的,要小心,因為那個分分鐘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證物。 先給我們cut掉了,要好小心,之後就可以用我電話,我們有聽眾就自告奮勇,我是專家,等我來,可以幫你,幫你搞定,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胡先生,胡先生好,請講,有什麼高見?是。 市民都很尊重警察,就不會見到警察,就要持得這樣被人迫害,以前阿Sir,好像以前的阿Sir,就會這樣濫權,認為一個名字是公僕的,是很好的。要看什麼年代,廉署成立了之後好些。是的,廉署成立了之後,我老豆了,現在我的自從,不要說,什麼,1689,1980,我希望這個節目有警務人員,有聽到,現在監警會其實就, 都是為他好的,不是說針對他,因為監警會其實都是為他好的,不是說針對他,因為監警會一個警惕自己,讓自己不要完全,讓自己不要說一個會行,一個人如果沒有法律沒有管,自然就會亂來的了,絕對權力絕對腐化,這個是很致理名言,我覺得看到這次這件事就很可惜的,我覺得現在這些小孩子犯這樣的事, 街頭表演,街頭表演在外國是很出名,是一個引入旅客,是吸引那個勝地,為什麼香港就沒有街頭表演,因為很多遊客 你說要吸引遊客嘛，人家遊客就不是要你去那些公式那些同一類那些商場，不是全部去買名牌，是嗎？不是買奶粉，我們看世界各地文化，香港就沒有管到的文化，有管到文化，你現在這個辦法打硬蓋，首先這件事，你現在這個最大的錯誤就是要收手機嘛。 你犯了什麼事收手機，我裡面手機是不是藏了莊人的群體那些罪證，你真是厲害，古月湖，我是不是林過雲，解剖屍體，解剖很多器官，拍了他，是不是？你想不想我手機？因為現在我想說，我希望不是個別事，我希望不是一個復印上場，就教到他 上梁不正下梁歪，因為有這個拖延就教到這個客人，我要打壓以見人士，打壓者，現在我覺得我最有問題的就是做壞事啦，現在很多市民最困擾是什麼？假銀紙事件啊，現在我現在不是用到電子貨幣，現在千元都是假，一千元很多商鋪的， 越來越厲害， 都拒絕收，有啊，法定貨幣啊，500元都不收啊，那你叫我們市民去做什麼啊？ 不是收，只是人民幣的100元咯，就是這樣咯。 市民的知識是假銀紙的事件，很困擾，我很想說，我覺得兩句，我知道，胡先生繼續說，就是有很多謝大班，我希望現在今次的事件，如果不是有大班在，就算因為那些大班是律師，還有律師，應該做是，胡先生，如果有個案子，不要搞事了，免得搞大他。 如果沒有大班沒有黃律師在，你猜這件事可不可以拿回手機，百分之百不會黃律師，打你咯，很久啊，打你的年輕人咯，欺善犯過咯，現在蝦你什麼，蝦你的年輕人不懂事嘛，不知道什麼叫法律嘛，現在就希望知道人權的保障嘛， 好，多謝你先，胡先生，聽日會不會遊行啊，胡先生，cut了啦，胡先生，OK,盧先生你好，盧先生，盧先生在不在？ 盧先生不行，我就是李先生，找回盧先生，李先生都可能不行，或者大班正話說的全部都是很正確的，程序很清楚，在入面警署我都聽到一個警隊頗為感性的一句說話，這事根本很小的事， 我家裡有個女兒跟她們那麼大，很感性自己都在自己都零零頭，覺得不應該發生，我有個女兒跟她們那麼大，我聽到都覺得這個我希望真的希望有的事件，我覺得警方剛才胡先生就說你花多些精力去搞這個假偽鈔，這些都是一些個別行為，你當他 始终树大有枯枝，但不是大班，我这点我未必有你那么乐观，我觉得你是个趋势来的，趋势是个趋势来的，这个，滥权是个趋势来的，尤其是曾慧雄上场之后，他对这些尤其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他认为是 支持分子， 要动你，要杀警办，我觉得是个趋势来的，我一点都不乐观，好，卢先生在这里，卢先生。 哎，盧先生好，請講。你好，你好，你家長我啦，華律師好，主席好。其實你講的話呢，最近赤化呢，就你權力特權咁多，同埋你濫權呢，其實我諗呢，咁多人出嚟，而家應該開多科呢，中教學就係教少少法律嘅，咁樣嘅知識啊。一開始，喂， 跟我回警察局，他要求我，你跟他就傻咯，你就拉我，你拉我就拉，說了哪條例咯，還有很多出來那些法律知識真的很弱的，真的要惡補一下，要打算走出來。還有第二件事，你說CAP保，但來說的話，有個經驗，不是我啦，我朋友呢，他們就是濫權的警察， 接著拖了個counsel，拖了個solution上去，接著一告上去就立刻投降了。 你知道有保密的啦，長情不講得的啦，是賠錢。我覺得來講的話，如果夠料的話，年輕人來講千萬不要沒事那時候，口號沒有冷靜，你料收得足的話，看過如果得就告咯。

不會再多了，而對方來說都要打一份工，他不會跟你這樣拼命冷靜的話，如果你記得有件事的話，元朗的話，試試打人，誰知被閉路電視拍了，在酒吧後面，是的，入了。 我們有處理過這件事，因為叫那些人，譬如陶君衡教那些不行，好像你說上次來說的話，陶君衡是垃圾來的，不要說他，我解釋給你聽，好像來說警察說怎麼玩你，police bail，跟著就玩你幾年，可以玩到幾年，全部被玩，毓民那次前年那次醒了，我全部不退，因為裁判先條例的話，最短時間你要將我 拿去法官面前，我接受法官的擔保，我就不要，還有未必讓他拋48個小時，你要解釋的嘛，其實應該熟悉法律，如果你要去做的話，就玩到盡，千萬不要，跟著警察還有一招，都是找份工，你一踩下去，沒了份工的，到那時你一是不要投訴，一投訴沒有心願。 到那時你要不要投訴，一投訴沒有心願，因為其實他們有pattern的嘛，已經是。老生絕對正確，你說得。其實用法律告他，當這個問題來說，就真是要法律援助，要你們律師那些來出，你可以衡量過，但衡量這件事，有沒有贏，其實大家如果擺上證據拿得好的話，大家已經看到的。 他不敢跟你打上，一打上去仲大件事。我今天多謝你，我今天一進去尖沙咀，我是早到的，我是早十幾二十分鐘到，我進去就講一件事，我說手機你是還，如果你不還的話，那我就要求立即封箱，將手機封了，然後我就去DOJ，去律政署，和去高院，去高等法院，就去動你。 我想這個也是真的在法律上大家站不住腳，如果你是堅持這樣就不還，就封了它，燒了它，全部，然後在箱裡面，我們就丟掉它。你沒空就拿出來，有空就拿出來搞它，有空拿出來delete了它，有空拿出來看看。是的，上DOJ或者上高等法院。私人財物來的嘛，這件事。多謝你，老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黃先生。 黃先生好，主持你們好，你好啊，我聽到這件事聽到這件事被人哋警方這麼濫權，作為一個小市民覺得是很憤怒，還有也覺得是很不專業，那個執法的手法是，這個是非常不專業的，獨立事件，單止不專業，又不夠古惑，斷正，斷正。 是的，其實跟藝術工作者這樣公開的藝術工作者這樣去做這些事，其實藝術工作者的創作形式可以之後來將你這件事演繹下去都是很大件事，其實對於公關形象都是。你相信他們會做的？阿Mo剛才說這是一個好劇本，可以做表演的。 但是今天大班和黃律師去幫他們拿回手機的時候，我看到雖然一個專業人士昨天一個是太平紳士，大班也是傳媒人，是一個意見領袖去到拿這個手機的時候，可能他們都記，但是我亦都覺得可能這個電台，D100這麼多人收聽，也很多人知道有這件事的時候，他們也都會就是罩忌背後那個群眾這班人。 這麼多人每一天都在聽這個節目，也都知道這件事發生，也都看著這件事繼續走向的時候，他們都覺得壓力除了這兩個領袖之外，可能背後的群眾，最重要是群眾，令到他們的壓力是非同小可。如果沒有這個電台，而一個律師和一個意見領袖去，主流媒體不報道的話，都未必有這麼大的效果。 有配合啦這個很重要現在你知道我們是新媒體的所以新媒體的局面都是很闊亮主流傳媒就大部分被和諧了不會報的了也不中立也沒有公義沒有批判的聲音這件事是一個很重要的我認為是一個landmark case 如果沒有人進去幫忙我想他就會去得很盡現在也看到D100發揮了一個傳媒監察社會監察政府運作的作用慢慢越來越受到重視如果沒有背後的群眾的確群眾是很重要永遠群眾是很重要的我講的是這麼多謝你新年快樂接著是不是有一位黃先生呢黃先生 李先生是吧李先生請說大班生意你好今天我林君俊志講民生講濫權這些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其實一向我們知道大班都很清楚監警會一向只是監察這個CAP好做事而已不是監察警察的質素的 其實我一向覺得警察不是差雖然大家都知道以往的紀錄化人很大但是原作級那些通常比較偏差尤其是升到頂那些所謂自殺那些所以我有個朋友有一天剛剛經過旺角被人打那件事之後第二天就逛街只說了一句香港城管就被一個40多歲的自殺就鬥 叫他的馬仔就找了他的袋子完全沒有人我的朋友完全是正的人士有正的有明白打不完就是沒有正職你都不可以隨便找人不是我想這個抄完之後我未說完他就走去搜身他為搜身那個持沙自己搜身他怎麼搜呢搜完袋子就沒有東西之後袋子已經沒有東西了背包然後說是搜身然後就拿到我朋友的袋子 這些事情怎麼查呢其實根本上我想你們做律政其實你都大概知道不少這些所謂這些拿著雞毛桶令箭的紀律部隊做些什麼但長時間我這樣想說是什麼呢就是香港現在越來越變成好像要香港人好像上面的人變成越來越慢人變成聾人變成啞巴變成好像喪屍一樣只是賺食 我覺得得來連我基本的人權基本的東西都沒有普查到的政府怎麼說呢簡單如早排又說毒米然後不斷查之後不了了之你出街吃飯吃個飯盒三十多四十元你猜給什麼米給你吃呢你不可以說零售店沒有就沒有件事其二過去這幾天香港所謂的陶傑華齋這些是毒毒毛來的 香港天文台就說叫做陰霾甚至乎不知叫什麼你看到那個meter那個benchmark跟人家WHO或者香港的完全兩碼之事你走出街根本空氣根本你永遠聞到一股灰灰的味道很簡單我那天想說我為什麼這麼不開心我本身自己有一個親人家人沒有煙沒有酒什麼都沒有健康生活 四十歲未夠已經懷有癌症了我想問究竟現在我們香港人是不是要繼續隔幾層東西真相永遠不讓你知道還要是繼續一些根本的東西是不讓我們知道呢我們只是基本的一個生活的環境你都要這麼虛假我覺得香港人有時候好像 在虛擬世界的生活越來越大陸即是網上世界才有truth明白我想說就是現在你現在就算政府已經不相信了電視新聞都說不聽大家都知道什麼事現在新聞是不是無論什麼總之總之出到這個大氣電波的或者出到所謂mass media我剛才跟大班說過基本上如果只是用我們電閘播 但基本上新加坡就算被你砸破你都起碼有基本的良心因為我覺得香港和大陸的最主要的gap 或者剩餘價值就是良心 你好，梁先生，你有心機要關掉他，關掉他，因為有回音，不好意思，現在行不行？好的，好的，你剛才說那些人被人拿了手機，你說警察犯了很多事，你會不會覺得你舉證有些困難呢？譬如說你 王律師就是法律界人士，我就是一個，他是無牌民間的大律師，他真的很熟悉，對法律或者對一些事情我是比較熟悉的，亦都擔任過公職，做過立法會議員，有一件事我們要相信，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因為有其他人在場，可以有證人，亦都可以有其他人，現在我們都呼籲其他人當日 25號在現場的人，如果有將整個過程拍下來的時候，可以交給我們或者交給警察投訴科的，警察投訴科都會呼籲人家交這些帶出來的人資料的話，這個世界永遠都，這個世界有公義，我們相信，如果不是我們什麼都不用做的，收工吧，永遠公義的人，是的，但是就譬如你入了警署之後，他 關門做了，你說被人打那些，基本上你都是，你記得在加拿大，你記得溫哥華機場有個在東歐來的男士 被RCMP黃家騎警官電槍電鬼死去， 他們都不知道，他們不知道外面接機大堂的電視拍出來， 最終，你知道什麼加拿大，那幾個黃家騎警官都沒罪， 世界有時有些事我們都是有時很唏噓的，你知不知道，有證有據一樣可以沒事，是不是？你記得溫哥華那件事，我相信你記得，加拿大都搞到滿城風雨在國會，因為他不懂得說英文，他媽媽在門口接他，他困在移民局，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如果被人困過在移民局，他不耐煩，就在那裡鼓噪，拿起椅子， 幾個黃家騎警察走去找電槍電，他就當自己自衛，然後已經撲了地，繼續再電死了他，就是這樣。其實那個影片是有個人在現場拍的，然後警察看到他拍，就立刻拿了他的，不給他，然後他要用律師，他說他後來問警察拿，然後他說 3年後給回來，他說兩三年後給回來，他會請律師，接著立刻拿回，那些人就很奇怪，為什麼去了警察都幾個月了，為什麼不刪除了那個片段，這些不要說了，刪除了那個片段，刪除了也要拿，可以拿回來，這樣有公義，你知道，你去到證物房就不是道理那個警察可以做事的，我們都相信，世界不是同流合污的，那個國家不是 所有部門都是一個黨開的，不同我們國內，國內就是一個黨開所有部門，可以串通，但是加拿大不是，有個分別在這裡。另外想說，鄭老闆，那個收費服務那裡，那是不是100元？這個價錢是定了？定了，100元美金，全包。 那些600元、800元那些任你那些選擇那些沒有的了，如果用戶那個就沒有了，但是自己有仍然一樣的，我們現在這個100元美金就是用戶來的，不是自己有來的，沒有卡，不需要認同的理念，等於你去訂購 Lodgers Cable TV 那樣，一個 subscription service 來的。 不過如果你做了的就照舊不變了， 你要新做的那些就是100美金不是你做了之後你認為不滿意的好不好梁先生 我們遲些會在online可以subscribe